是奪命撈鬆這個節目，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的命。 那當然是啦，兩個多小時的節目整天都被你做到三個多小時都不肯收。 還有啊，中間主持人沒得 break， 廁所都沒得去啊。 於是就首先奪了我們主持人的腎臟功能的命，跟著就奪了觀眾的 data plan 的命。 一個節目就燒了一個月的 plan。 是啦，那怎麼算好呢？ 我決定了，奪命撈鬆要改革。 是 是啦，要打破網台的紀錄。 啊，你想搞什麼？ 一集做四個鐘。 哇，這麼攞命，大家同不同意啊？ 好啦，嗱就唔单止工厦俾人搞 ，YouTube 都俾人搞，咁就头先抢救一轮咧，就终于黑面咧就有翻画面啦。 头先啊，有人咧好担心啊，系咪即系国安已经到达我哋呢度？ 啊，唔系噶，我哋嚟到呢度就唔会净系见到黑面嘅，唔系净系黑色画面嘅，可能 pling plang 嘅可能听到。咁嗱，头先我哋一开始咧就 而家当由收开由头开始咧，要介绍下阿周老板。 周老板就因为接受紧访问啊，处理紧呢个 Hidden Agenda 事件，同埋有个组织嘅叫做关注呢个工厦用途 啊。 咁所以就会迟少少嚟。头先就已经据报啊，已经喺呢个上咗观塘线嘅啦，已经。咁咧就 before 我哋讲呢个入境处突袭呢个 Hidden Agenda 之前咧。咁我哋就講翻咧，另外一單嘢都值得大家關注嘅，就係咧 ，Now 新聞嘅政情就報咧，就係話呢個777啊，就去信呢個共產黨中央，就希望中央咧就俾一個空間佢咧就組織呢個新政府，同埋咧重申一次就唔希望呢個中聯辦干預香港特區政府嘅內部施政。咁就消息人士透露咧，中央回覆就話咧。我哋係有呢個實質任命權嘅，兜把車埋去啦，即係話。 消息人士又話咧，依一個嘅中央咧表示，有幾個位置咧係一定會找住嘅，三個司長同埋呢個公安、保安、保安局， 唔係紀律部隊一頭啊， 同埋啲紀律部隊一頭，咁呢啲咧。就一定要揸住，就唔可以俾你任意。 呢啲要害啊！ 啊， 一定要揸住你要害啊！ 咁喂，我想问啦，西良，你信唔信啊？阿林郑做啲咁嘅嘢咧？ 嗱，呢样嘢就咩情况都系会做不友咧？就系咧，譬如好简单啦，你行过见到啊，有个女仔好想识佢，咁你通常都会即系请托呢个，睇下有冇人系真系。呢、這個人物關係可以搭到落佢嗰度， 即係睇下佢身邊有冇 咁就介紹噶嘛，梗係會。咁咩情況底下會做筆友咧？白撞咧就係完全冇人物，就唯有搏一搏啦。 係啦， 咁樣就先至會做筆友嘅啫。 啊，依個其中一個原因啦，我自己覺得仲有另一個原因咧，亦都會令到林鄭真係咁做嘅，就係佢政治智慧好低。 咁你唔使講啊，呢個 啦嚇， 呢個唔使講啊，呢個即係佢都公認呢個政治智慧低嘅啦。其實 咁頭先講第一個原因咧，我自己都覺得都係嘅。林鄭咧，其實我嗰陣時都話點樣畫鬼腳咧，因為佢過去又做呢個社會福利處處長好，發展局局長好，或者就算做政務司司長好，即係呢啲位置咧，都唔會令到佢咧係增加到佢喺即係。呢個中共的系統當中， 同埋嗰陣味都唔夾嘅。 啊， 林鄭嗰啲好簡單咯。舉個例，如果你想混入去中國官場咧，你不外乎咧就係幾樣嘢嘅。第一，你要得閒去打下高爾夫球，所以你見到香港嘅紀律部隊阿頭，包括以前嘅 ICAC 阿頭，湯顯明啊，點解經常要北上打高爾夫球咧？我據我所知，林鄭就唔識打高爾夫球嘅。第二就係咩咧？得閒要參加嗰啲荔枝團啊。同嗰啲大陸嘅幹部咧一齊食完荔枝之後咧就咔，嗰粒核啊，就鬥吐得遠，咁咧就自己人啦。咁呢啲咧就林鄭亦都唔係嗰陣味嘅，呢啲港大都唔知係咪 fresh honor 添。 啊， 呢啲港大榮譽畢業生咧，基本上咧就難以融入去中共官場嗰度。 所以嗰陣時點解咧？我諗香港好多嘅時事評論員都估錯咧。其中一樣嘢就叫人物啊嘛。嗱，我都講過啦，我都錯咗啦。因為其中一樣話，喂，照計如果用畫鬼腳嘅方式，胡蘇貞畫到上去中央喎，因為佢做幾個位置都係嘅崗位咧，佢都係咧同中共嘅系統當中咧有好多即係需要工作上嘅往來， 特別關啦、 啊、海關啦、 啊、之前嘅工經商局啦。WTO 嗰陣時嘅部長會議啦，同埋呢個財政司， 嗱，林鄭嘅保家就係老董，佢就要經過老董嗰層，所以我就覺得奇怪，點解唔係呼老董上去同上邊打招呼，然後公開寫信？其實你都知道共產黨內部咧，你呢封信係冇秘密嘅。 嗯， 上邊收到嘅話就一定揚開曬嘅，一定會。咁所以就亦都顯示到佢嗰個 desperate 嘅程度。 我想就算即係我唔知佢有冇經過老董，我諗老董都唔會幫你去遞呢個信息上去中共，因為你所講嘅嘢根本就係唔可能中共會放俾你。 嗱，我覺得佢有蠱惑啲嘅話咧，就係一條橋嚟嘅，就係扮成功爭取呢啲叫做王國兄弟999次向你匯報啊，就係咧嗱，即係俾香港人睇到，特登線出去寫封咁嘅信，就話俾香港人聽，我都盡力去爭取呢個終止西環治港同埋維持高度自治嘅啦，不過做唔到。 哦， 我哋要被逼要接受呢個陳茂波留任財政司，亦都有呢個垃圾桶留任民政事務局長，甚至係更左極左嘅人出現呢個律政司司長，甚至更多海關嘅人士出任呢個 ICAC 同埋呢個保安局長。 咁咧嗱，呢個其中一個可能性啦。不過我就睇埋另外一個跡象， 但係佢冇咁高喎， 我覺得冇咁高。 係啊， 你睇埋另外一個跡象啦，佢真係同中央關係唔係咁好啊。睇埋另外一個跡象就係呢個689咧就組團啦，就而家嚟緊咧就會上去一個哇破格，哇佢好開心用咗兩次破格，就喺呢個一帶一路嘅一個嘅叫做會議。咁咧呢個係中央主辦嘅，會邀請好多世界各地 一帶一路嘅國家啦， 係一帶一路嘅國家， 即係曬冷啊！ 唉，六八九啊，甚至咧破格 萬邦來朝， 就係去上台表演說。 係 好啦，呢一個30人代表團當中，竟然是没有后任特首。嗱，而家咧所谓的后任特首咧，系个零月就上任噶啦，大佬。 所以呢个荒诞嘅。你问我呢、这个咁样嘅一带一路嘅代表团，应该由林郑做呢个代表团嘅团长。 系啊， 由佢带队去，而六八九系应该冇得去嘅。 啊，照计系噶， 关你差事啊！而家 个零月你又落嚟噶啦。 喂，大佬 ，suppose 你当然啦，呢、这个后话啦，究竟佢咪真系落台？系嘛，你已经交权噶啦。 啊！ 而下屆政府根本上呢啲咁樣嘅禮節性嘅嘢，大家都知道，亦都冇事務性嘅嘢要傾嘅。 啊！ 咁點解唔係由林鄭帶呢個代表團上去咧？係 啊！ 咁咧佢嘅解釋就係話咧，因為已經一早係決定個人選嘅咁樣。 啊！你有冇？ 喂，你決定嗰陣時候，你都知道你幾時落任噶啦，係嘛？你唔係而家先知道你落任噶係嘛？都冇理由填自己嘅名字上去啦，梗系。 喂，唔紧要噶，总言之，嗰个叫后任 后任特首 啦，你理得嗰个系薯片啦， 定 系阿林郑嘅啫。 话你自己都得噶，系咪？ 咁即系话啦，嗱，呢件事咧有两种可能啦，我自己觉得，一就系六八九玩嘢啦，即系话自把自为，就去压住个位唔俾阿777上啦，但系我觉得唔似嘅。 呢场咁嘅大龙凤，坦白讲。就是習近平萬邦來朝的重頭 show 嚟嘅， 冇錯。 點可能 俾你自把自為？ 係啦，即係話去飲嗰個名單 啊？ 點會係由個賓客自己擬定嘅？ 啊， 梗係男家女家大家坐埋傾噶嘛？ 係啦， 係嘛？唔通你真係懟封呢個麥當勞禮券咁啊？懟入去當人情咁啊？自己走去飲咯？我識有啲人係咁嘅。甚至懟份報紙入去個禮封嗰度咁啊，走去飲咯，係唔會噶嘛？咁所以话中央点解会咁样做呢？呢、這个摆明就系对林郑月娥嘅一个矮化啦，唔系净系一嘢嘅。 嗯， 我觉得矮化林郑月娥嘅政府咧，连续呢一个月以嚟啊，大家谂下当选以嚟，蒲头最多嗰个就系六八九。 系啊， 自己去完大湾一趟，再上深圳见深圳市委书记。 嗯， 去呢个酒店嗰度，跟住再组织多两团。呢、这個叫做大灣揾食團、 嗯， 一個就是經商局，一個就是律政司加專業人士。 嗯、 喂，全部都是他自己掛頭牌的噃。 嗱，而家似乎佢孭埋一帶一路喎，因為點解咧？嗱，大灣區咧、嗯、就佢應該是區長了， 我估係啦。 咁而家似乎他是孭埋嗰個叫一帶一路喎。 嗱，咁好明顯就是話呢個所謂的國家領導人級別啊，就是會係成為特區的呢個叫做黃萬妮啊。 嗯。 根據呢個左丁山的講法咧，就係話呢個奶媽就是白燕， 嗯，家嫂 係啦，咁咧其中一個啫，唔單止啊， 即係黃 萬妮有好多個啊，係啊，仲有嗰啲 陶三姑， 仲有陶三姑啊，仲有呢、這個咩專係嗰啲 陳立品啊、 容玉意啊嗰啲啊，陳立品啊嗰啲喺度啊，咁啊先大鑊啊！ 好多家姑啊，因為嗰個阿老爺好多老婆嘅。 係啦，咁呢個其中呢個最憎呢個白燕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黃曼妮啦。 嗯， 因為婆媳中國人嘅婆媳關係啊，點解搞極都搞唔掂咧？就因為咧，佢覺得你搶咗佢嘅 仔嘛。而家你搶咗佢， 你搶咗佢個位，你唔係搶咗佢個仔，係啦。所以我告诉你，689是 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你看他这条有个格局已经知道是那些呢叫做气量狭隘， 嗯， 还有是不是一个大气的人来的， 嗯， 是一个 这个 很明显 的，很明显的 五年 串嘴斗嘴， 啊， 还有是这个气量狭隘的人，所以你抢 Q 了他的位置都不知道有没有份督他背脊， 啊， 这样的话呢就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了。 但是即係當然六八九嘅報仇咧，一定係要喺阿爺嗰個嘅即係叫做默許之下啦。而家你睇到今次呢個嘅一帶一路會議咧，阿六八九係獲得破格咁樣上去 演講啊，係啊， 演講咧。嗱呢一個嘅跡象咧，我自己覺得咧係係代表性嘅。 嗱，前面有個黑影閃過啦，大家見到啦。等埋你啊 ，YouTube 頭先彎咗。係 啊，我頭先上去見到話 waiting。 黑掹掹係啊。 哦，咁 解。啊，因為你唔到，所以 YouTube 俾人 hack 啊。 冇事冇事。 係咁啊，講起啊林鄭啦，所以我覺得咧，反而咧，即係依個政情嗰個嘅可信度咧，唔係最重要，反而今次嘅一帶一路會議咧，嗰，那個 格局啊， 格局咧，我覺得係好彰顯到咧呢個林鄭 共產黨最重視係咩咧？就係呢啲叫做即係，就是，儀式性嘅嘢 啊， 譬如林彪 hem 咗就連張相都塗咗佢嘅樣子去噶嘛，即係佢呢啲全部都係要講規矩噶嘛，即係嗰個究竟邊一個人上台講嘢啊？ 嗯， 邊一個人大代表， 好，啊，重要嘅呢，這個 啲重要過個內容啊， 係啊， 即係個形式。絕對是等於內容， 啊， 所以話一帶一路破格呢個形式，即係話再一次向香港人顯示未來嘅特區嘅黃萬妮係邊個啦？嗱，啊，陶三姑大家都知啦，就是，老董啦，容玉意就張德江就交權噶啦，我覺得 啊， 就遲早都冇噶啦。咁， 啊， 如果而家黐埋去張曉明同阿黃光亞嗰啲，好快啲撇啦。 嗯， 因為嗰兩件咧，我估啊，好快都會被清洗噶啦。 嗯， 咁所以剩翻嘅咧，我覺得而家咧。就係，是，究竟啊，呢個陶三姑同埋呢個阿黃萬妮啊，點樣折磨呢個白燕嘅啫？ 啊，仲有一個， 白燕都有橋嘅，但係我覺得 嚇，啊， 白燕係林鄭啊， 係啊， 林鄭啊，咁啊，仲有一個 變咗苦主啊，突然間 而家黃萬妮下低啫，仲有一個 幾個打手妹仔啊， 啊，本來咧就係屬於妹仔嚟嘅，嗰，啊，個叫陳茂波，本來是妹仔嚟嘅，咁都可以咧對阿白燕咧語氣指 示，即係嗰啲名都噏唔出嗰啲妹仔啦，啊，就可以咧就係，是，咧。吃啦，咁樣就劈兜飯喺你面前嗰啲嘢，係啦，就因為恃住呢個黃萬妮撐腰。 唔係你唔 仲有一個， 仲有邊個啊？又係妹仔啊？劉 光華， 係順利過渡， 原本倒垃圾嘅負責。 咁係啊，唔係事實上你睇到啊，嗱，阿政情嗰個披露咧，嗱，唔單止係嗰啲嘅紀律部隊嘅官啦，而家我覺得講唔曬嘅，仲有呢個垃圾桶啦，都唔係你委任噶嘛。 坦白講，如果大家聽我哋做撈鬆節目咧，如果 William Hills。有開盤的話咧，特區政府下任官員咧，跟我哋買就一定中啊！真係，我哋一早話陳茂波係會做財政司， 係劉 江華一早人都講緊劉江華係唔可能調任呢個政務司啊，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，一定會坐翻喺呢個民政事務局呢個位 置。所以下低咧，全部擁有資源或者批資源嘅人咧，都係唔係你嘅馬仔嚟嘅？嗱，財政司。就是陳茂波 嗰，那個就 嗰個咧， 黎智輝啦。 你就要問佢攞錢喎，先至可以實施到你啲政策喎。仲有一個嘅叫做垃圾桶咁樣樣啊，佢就擁有大把資源啦。佢分俾邊一個又唔聽你之笛喎。 唔係你好簡單啫，你諗下啦，審計處咪最近出咗個報告， 嗯， 就話區議會亂批錢。 係啊係啊係啊。 即時效應係咩咧？民建聯喺端午節之前只可以派總業啊。是冇總派只可以派總業啊，所以咧就因為佢 風聲緊， 風聲緊 係啦，所以要收斂。 即係諗下嗰個影響幾大啊！諗下邊個坐喺呢個蛇齋餅總嘅總批發商嗰個位，係冇可能林鄭擺個自己人喺度，嗯。 所以呢個弱勢， 呢個位你諗下，由文澤仔開始 啊， 由何志平，何志平係軍方嘅人， 嗯， 老董老婆推薦的，被董建華一個蛋散之前完全是石頭爆出來的，跟住到第二任叫曾德成根正苗紅的黨員，然後跟住到第三任叫垃圾桶，你諗下何常呢個位置是落過入去一個所謂公務員又好，或者非叫做非黨員啊，其實係我諗連建制派都唔得啊，係一定要自己人啊。 嗯， 是根正苗红的自己人。 但刘公华不是很根正苗红的。 我想他入去港同盟那一下已经过了底了。 哦，即是 近城那一下已经 过了底了。都是苗红 啦。垃圾桶是橙色的，但是近红色多很多。以前就不是，以前是绿色的。 是的， 香港特殖民地时垃圾桶是绿色的。 咁所以咧，呢、這、一個真呢、這個真妹仔啊，七七七咧，真係妹仔嘅妹仔啊！而家，因為即係頭先話黃萬妮嘅妹仔都可以對， 但係白燕有一招嘅，我覺得含辛茹苦等張活遊翻嚟就死緊啦。張活遊 呢個係張活遊， 永遠都唔會出現。張活遊， 張活遊即係阿張德先生啊，啲 friend 啊，張先生。 實際上就係、是、即係黃萬妮又係佢，張活遊又係佢，所以咧你就冇可能等到佢翻嚟。唯一方法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叫做學似呢個藍紅咁啊，發癲啊，扮癲啊。 扮癲。 係啦，扮癲啊。咁你話要嗰啲人啊嘛，我就揾啲極左嘅人士入去，有咁左得咁左嗰啲。馬恩國提名律政司司長。我覺得。就呢、這個教育局長咧，袁秋又得。 陳美玲都唔夠 啊！陳美玲唔夠，我覺得。 跟住等上面 DQ。嚇、 哎！咁你 DQ， 因為你我癲過你啊！ 我癲過你啊！係啊！ 癲過你啊！ 咁你話喂上邊唔 DQ 咁點咧？照去， 照去咯！ 照去，然後將個民望自殘啊！呢、這個白燕唔單止割脈啊，直情係自己度頸啊，著埋紅衫 啊， 即係上去把化成厲鬼。即係揾黃萬妮報復咁啊得啦，我覺得。 點解佢要咁做咧？ 唔係你整到自己民望低殘到，跟住個社會不滿，咪又再嚟咯。又再嚟嘅話，你共產黨唯有咩呢，就係幫佢掃除嗰啲牛鬼蛇神。坦白講，嗰啲牛鬼蛇神都係佢啲人嚟噶嘛。佢唔掃除嗰啲牛鬼蛇神，你邊個擺落去做都冇死梗嚟嘅。 但係咧，我都話啦，而家嘅七七七咧，基本上咧已經冇。叫做冇籌碼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好早之前已經講，即係佢而家咧有咩咧？有把柄喺人哋手上。 唔係，同埋好簡單啦。 佢而家 姑娘仔去卡拉 OK 哄嗰啲學生妹去做伴唱一樣嘅啫、啊。你太即係你獻咗身啊嘛。 啊！ 你獻咗身嘅話，姑娘仔就唔會愛惜你噶啦、 啊。 一定就係有咁核突，有嗰啲核突嘢就哄曬你去做咯。 你應該未獻身之前。 系啦，你應該未獻身之前就同佢談判啊嘛。 我哋講過呢 個，早講咗啦， 要佢談判，有個蜜月期嘅談判，而家冇啦。 嗱，而家一來已經獻咗身，二來咧， 即係佢真係中意咗個姑爺仔啊，嗰下大鑊啊， 同埋中意咗做咗之後咧，真係有嗰啲即係名牌手袋啊， 係啦 ，Hermes 啊，又大樓手袋啊嗰啲咪咯。 而家咧嗱，一來佢係獻咗身啦，而家太遲啦。第二又俾人中咗落咗釘啦。西九事件咁咧，俾人落咗釘啦， 即係冇㗎啦！你個仔喺小米揾食都冇㗎啦，話俾你聽啦，呢啲咁嘅嘢。 咁但係咧，佢又有跡象顯示喎，嗱，可能係咩啦？就係、是、最近咧就行埋去多啲民主派嗰邊就傾啊，傾一樣嘢，希望佢哋可以咧喺佢上任一個月內咧就通過嗰五十億定五十萬啊， 五十億。 教育 撥款 係五十億啦，肯定 五十億 嘅教育撥款，咁咧就以此咧，希望咧作為一種嘅行政與立法嘅關係嗰個嘅重修舊好。 嗱，我覺得乜都唔使搞 啊， 俾我啊，五十億都唔使搞。除咗自殘第二招之外係咩咧？就係咧忽發奇想咁樣咧，就揾人透露 ICAC 正在調查呢個梁振英 UGL 事件。 找人透露， 梗係啦，唔好自己講。 嗱 咁樣嘅話咧，就配合埋咧，自己有出去宣傳一下咧，咁就大家會諗，咦，佢會唔會真係喐梁振英咧？嗱、所以梁振英高調係有原因嘅，我覺得唔一定係中央授權嘅高調。因為佢要空走林鄭，會唔會搞佢咧？如果你吸取咗阿煲胎嗰個教訓咧，乖乖地交咗權之後咧，就鵪鶉咁唔出聲，慘啊呢啲！你看689呢啲人咧精甩邊啊嘛？喂，佢見到佢自己搞到煲胎咁 Q 慘，係咪坐咗入去赤柱，仲要有導賞團睇喎、啊，入去睇赤柱喎、啊，你諗下賤到咁喎、啊，咁佢自己唔驚咩？如果佢唔能夠即係點講啊，用呢個裝凶作勢啊，將自己扮成呢個惡家婆嘅話咧，其實佢都死嘅喎、啊。 佢都死嘅喎，佢唔驚林鄭覆佢桌咩？林鄭你諗下，佢一諗到噶，我諗到嘅林鄭都諗到嘅，真係。佢如果佢要提高民望，只有一個方法啫嘛，拉六八九。 係 啊，係啊，一定即刻暴升嘅民望。 但係佢已經擺咗自己有入去呢個啊譚慧珠拍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 黃貪諮詢委員會。啊、所以咧就你要有部署咁做 啊， 你要有部署 咁做。可以知道咧，究竟咧呢、這個防貪諮詢委員會咧就可以知道曬而家廉政公署查緊 啲乜嘢， 我知啊，進度。 但你諗翻，你回想翻呢個狐仙案點樣爆出嚟 啊？ 就算你律政司控制喺梁愛詩手上、嗯，而梁愛詩聽咗董建華嘅指示唔起訴狐仙， 嗯， 結果廉政公署嗰個嘅 file 係懟咗俾南華早報啊， 嗯， 係南華早報爆出嚟嘅係， 嗯， 包括。狐仙自己認罪呢樣嘢啊，喺個徵訊裏邊都係南華早報爆出嚟噶。 嗯， 你敢唔敢啊？嗱，我覺得就玩煲大噶啦。如果係就， 嗯， 所以我就話睇下奶媽有冇決心嘅啫。如果你小修小補，今日見民主黨就話誒，如果你嘅黨員入嚟做官，係、咪要退出 退黨啊？羅志光 啊，咁胡志偉就都講咗就係話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可能佢已經邀請咗羅志光，冇、用嘅、你一件換一件，踢走一件張炳良換一件，羅志光入去冇用。你擺在那些什麼、食衛啊、勞福啊那些更加沒用、我告訴你，你說實質任命、不單止你剛才說的那些位置，我估張炳良那位置也要實質任命、房屋局長、為什 麼？ 海航 那邊 知不知道是誰？姚依林的女兒、姚依林的外甥，姚依林的女兒是誰你知不知道？ 姚依林的女兒不是黃岐山的老婆？ 黃岐山的老婆啊，大佬啊，即是說香港的房屋政策是動搖國家安全、是不是先用共產黨的邏輯，即是說如果香港樓市出現爆破，海航啊在這個啟德用地所投的用地全部打柴的話， 所以你現在明白了，為什麼我們一直都不明白，為什麼有這麼多東西都涉及到國家安全的，即是你現在知道原來中共過去 這個就是真正的 Hidden Agenda， 是的，這個就是 Hidden Agenda， 這麼多東西在香港 的利益， 是的， 不過這個不是國家安全，其實是國家領導人安全， 是國家領導人荷包的安全。 那就不是的，很簡單，如果黃岐山不能夠專心反貪，那就令到這個習近平呢就不能夠再繼續推進這個中國的經濟改革、這樣的話是不是牽涉到民族穩定、周邊地區國家關係、還有美國重返亞洲之後的亞太區的形勢呢？ 是啊，甚至乎影響這個、就是、民族復興的偉大置業的嘛、 所以我覺得房屋局長都不會由林鄭自己的 nominee 來的、我覺得一定是由這個，就算未必是中聯辦，我覺得、很多人以為一定是中聯辦，我覺得都不是，一定是他們自己有、我覺得總之死了、原來 remove 了689之後是直接管治的嘛、直接管治，所以林鄭發出呢個哀鳴咧係有原因嘅，我覺得。 唔係呢個直接管治咧，其實個跡象已經顯示嘅，就係話過去喺一個特首選舉嗰陣時候咧，都已經係有啲訊息出嚟嘅啦，就話要求咧呢個中聯辦做翻佢原本嘅角色啊嘛。但係大家唔好開心得太早，佢做翻佢嘅角色嘅意思係咩咧？就係由習近平辦公室直接 指揮 香港嘅特首。而家嘅跡象啊，似係咁樣 嘅。所以我就話咧，佢如果冇呢個覺悟啊，叫做置諸死地而後生咧，基本上呢個特區政府一開局咧，我覺得係比六八九上場嗰個年代咧，係我諗爭好遠。因為當時六八九嘅民望都仲係高嘅。 佢而家係啊。 即係話今次一上場咧，你諗到佢當選之後咧，政府嘅強硬路線係冇改變過嘅。 是 更強硬， 所以我覺得直情係七一根本不會覺得有一個過渡添。其實而家已經進入了呢個新政府的時代了。 哦，梗係咯， 已經進入了噶啦，即係唔會 將來局面都會係 就係咁啊！ 六八九繼續喺度招搖過市喺度， 越嚟越癲添啊！而家 啲人諗住，唉，好咯，唔使成日見佢出嚟喺度狗噏咯咁樣。大家唔使啦，唔使諗啦，以後咧佢會繼續高調地，每個禮拜二繼續出嚟， 所以 有嘢講， 大家都要效法呢個大埔烈女啊！即係話喺大埔佢落區嗰陣時咧，佢點解六八九個背影行路咁鬼契弟嗰個樣個姿勢？ 咁冇辦法㗎，咁佢 係真係 契弟嘅 笑容又好契弟嘅喎，真係唔知點解。咁咧就大家都要效法呢個大埔烈女嘅方法，因為你名不正言不順，你諗下佢而家仲高調落區為乜啦？係咪先？為咗宣示俾香港人聽，我先至係 香港真正管治者嘛，係嘛？即係話呢個已經唔係話列女所做嘅嘢，已經唔係純粹係花生咁簡單啦。我覺得，而係每一個香港人都有必要啊，係去追擊佢啊。 嗯， 因為唔係撐唔撐林鄭啊，呢個係牽涉到下一屆政府啊，究竟係唔係背離呢個基本法？邊個講過話落任嘅特首可以繼續管治香港啊？ 嗯， 呢個基本法邊一條講啊？是吗、 嗯、 是名不正言不顺，那些决策在哪里来、 嗯、 那将来哪一个指使着财政司司长做事、 嗯 哦、原来是一些隐蔽的人的、 嗯 哦、那这个就真的 hidden agenda 了，我告诉你。那下一 个不 hidden 了，下一个的话就是 discount 的根子，真的 不 hidden 的了， 现在不 hidden 了，很张扬 张扬不晒的了，你看到越来越癫，不断就数这样数那样。 我们休息一阵先回来讲一下这个一男子，不要只講 hidden agenda， 要講埋陳劍青啊、民間學院啊，包括今日呢個散後組織被禁入去澳門等等咧，你就會知道呢個政治監控咧已經去到一個無孔不入的。 嗯